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721页啊，721页，倒数第五行啊，倒数第五行。从注解看起，下佛举十方恒沙诸佛，一佛如是称赞弥陀，回溯曰：虽诸佛所称所证平等是业，念佛往生利益。弥陀不共妙法，故诸佛让得而令归一佛，是第十七愿成就也。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我们接着再看啊，《会疏》里头这段文。下面这是念老的解释啊，这个意思是说，佛佛道同，所证是平等的啊，无有高下啊，确实每一尊佛都明心见性，都将烦恼断尽了，连烦恼的习气也没有了，啊，所以确确实实是无上正等正觉，啊，但是念佛往生这个法门，是阿弥陀佛他提出来。一切诸佛了都没有想到这个法门，不是没有能力，没想到诸佛如来所说的是通途法门啊，人要修行，要断烦恼，要消业障啊，依着佛陀的教诲，不断地向上提升。啊，由阿罗汉、辟支佛、二菩萨，明心见性之后，生十报土。有41个阶级，断无明烦恼的习气，断尽了，这才成为妙觉果位啊，究竟的果佛啊，84000法门、无量法门都是走这个条道路，这条道路很长。断烦恼消业障是相当不容易的一桩事情。那阿弥陀佛这个方法从哪里来的呢？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啊，但是与他的大愿大行有关系。啊，他所发的大愿是希望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众生，六道众生太苦了，业障太重了，罪孽太深了，很不容易出六道啊。 啊，他看得多了。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深刻，想到用什么一个方法能令一切众生呢？顿时顿悟、顿修、顿证啊！这是从他参访211亿。诸佛国度啊，得到一个结论啊，想出这个方法啊，待业往生，就是必须给这些人建立一个道场啊，这个道场可以待业。往生啊，生到极乐世界呢，他负责来教化啊，让这些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一生，决定成无上菩提。所以，只有这么一家了。这个法门不可思议，是跟一切诸佛不共的妙法了，啊，不是共有的，独有的，极乐世界独有的方法。你看，它只凭三个条件，啊，通途法门，这84000法门、无量法门都要断惑证真，啊，你看大乘，证一个实性。初性位的菩萨要断三界88品见惑，整个小乘须陀洹国同样也要这个功夫，断证的功夫啊。88品见惑，佛为了讲经教学方便起见，把它归为五大类啊，叫五种见惑，啊，五种见惑细讲是88品，啊，第一个身见，你看六道众生，哪一个不是执着身生活？谁能够说身不生活？这一关就难了。身见破了之后，身不是我。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它不是我，就像衣服一样，这是我所有的，那不是我，衣服不是我，所以旧了可以换一件，脏了也可以换一件，啊，一点也不痛心。谁能够把这个身体当作我，那么身体生死就跟穿衣服脱衣服一样，生衣服穿上了，死呢这衣服脱掉了，啊，我没有生死，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什么人知道了生不是我呢？觉悟的人啊，一般人呢也听说啊，所以灵魂是我，灵魂没有生死啊，死了之后灵魂离开身体49天，这个灵魂又去找一个身体啊，找身体自己不能做主啊，谁做主呢？不是佛菩萨。也不是上帝。也不是阎罗王。与谁都没关系。 自己自动去找的。啊，找什么样身体呢？当然一定是你喜欢的身体。啊，你看到身体很满意。啊，你要这个身体。可是得到身体之后啊，就不是那么简单除掉的。要受满这个业报，才能这个身体啊再消灭了，再换一个身体。六道里头换来换去啊，不知道换了多少次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啊，我们这个六道哪一道都有我们份呢？啊，过去三中都曾经去过，绝不止一次。啊，主宰的是什么？业力主宰的。啊，业力产生的习气。啊，也就是你的爱好。你爱好什么？几个人爱好伦理道德？几个人爱好无界十善？如果是这种爱好，来生一定还得人生，而且呢，比这一生呢会更殊胜。福报嘛，如果你所爱好的是名闻利养，是贪嗔痴慢，那你所去的地方是恶鬼、畜生、地狱，那这些地方你很喜欢去。你把他们看错了，眼花缭乱，误以为那是啊是个很快乐的地方。哎，你去了，去之后发现不对劲了，但是你出不来了。啊，所以境界是自己变换的。啊，他诱惑你，你误会了。这些事，佛在经典上讲得很详细，讲得很明白了。啊，真正有智慧、聪明人，不干这些傻事。啊，如果学佛，比天道还要高啊！学佛，学佛要断烦恼。哦，这个又很难了。啊，这桩事情，法藏比丘。啊，这是阿弥陀佛在因地时候，出家，一个出家人。啊，他搞清楚，搞明白。啊，所以要建立一个新的道场，无比殊胜的道场，十方世界所没有的。啊，让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只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真相信，对净土没有怀疑，真心，信由西方极乐世界。信由阿弥陀佛，那真信。第二个条件呢，真正愿意去，啊，真想去，啊，第三个条件呢，专念阿弥陀佛。这经上教给我们，底下一品就念到了，三辈往生。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菩提心是什么呢？藕益大师告诉我们的，就是真心真愿。真心真愿呢，就是无上菩提心。那真心呢，一向专念，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清净阿弥陀佛，就行了。你就决定得生。你看，这个法门真的，男女老少、贫富贵贱，人人都可以修啊，人人都能修得成功啊，就怕你不肯干。啊，善导大师告诉我们：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善导唐朝时候人，距离我们1400多年，1400多年的现在，修净土的人很多，往生的人很少。啊，早年我在台中。李老师常说：“啊，他不说别人，说我们自己联社的联友，台中联社，啊，他常讲，联社联友10000个念佛的人，真正能往生的只有3-5个啊。”跟善导大师那个时代不成比例，善导大师是万修万人去啊，1400年前。啊，现在为什么10000个人只有3-5个去？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没有沉浸性。对净宗，你不能说他不信，你也不能说他真信。他的信心里头有疑惑，他的愿心里头有不定，摇摆不定，对这个世间有留恋。啊，念这句佛号不恳切。虽然念的很多，不相应。啊，古人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现在虽念不相应，啊，这个里头有障碍。问题就出在这里啊！这个原因怎么来的呢？我们慢慢去追究啊！啊，来源是迷失自信，迷得太深了，迷得太久了。自信里面的光芒啊，一丝毫都没有办法透露出来。不能跟古人比啊。古人不要去比1400年前，我们就比200年前的人，都比不上啊！比100年前的人，都有很大的差距啊！啊，为什么呢？100年前的人。还懂得伦常道德。今天讲伦常道德非常陌生了，没有人懂啊。 100年前，确实还有五代同堂这个家族存在。那我这个年龄小时候还见到过啊，我自己的家是拜了啊，我姑母的家还存在，也衰了啊，兄弟10个人没有分家。啊，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还在，高祖父母不在了。啊，还见过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大概这个家庭将近200人，衰了。盛的时候400-500人。抗战之后，这样的家了，再找不到了。在中国这一块大地上啊，不见了，消失掉了。家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啊，不是现在小家庭，小家庭不起作用。从前家庭是大家庭，啊，普通家庭300人左右，家里头人丁兴旺的500-600人、700-800人，啊，诸位想想，这么多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要没有个规矩，那不就乱掉了？啊，所以。能治家，就能治国。啊，所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了。中国历史上啊，常常出现长治久安。啊，一个政权建立之后，大概有100年到200年，安定的社会啊，叫太平盛世啊。汉朝文景之治啊，唐朝贞观开元。啊，就年满清，康熙、乾隆，啊，确实盛世啊。康熙、雍正、乾隆这三朝，大概150年，啊，真的是太平盛世，啊，国力在全世界达到登峰造极啊！万国来朝啊！啊，人民幸福安乐。啊，这怎么成功的？家的贡献呢？国家只要把每一个家照顾好，社会问题解决了。啊，因为家负责教育、育幼，负责养老， 啊，所以中国在过去学校不是国家办的，学校是家庭办的，都是家学，啊，叫私塾，啊，一个家族一定有子弟学校，啊，家长、祖父辈、曾祖父辈，哪一个不希望自己家里出人才？要想家里出人才，那就重视教育。啊，所以为子弟请老师，这是家庭一桩大事情啊！啊，家里面这些长辈在一起商量、开会，啊，到处打听，去请哪个老师，真正有道德、有学问，又会教小孩，懂得教学的方法。啊，老师请到之后，家人对待的老师，那就跟对皇上差不多，这恭敬、礼遇。啊，为什么？我家后代子弟能不能成才，全靠老师。啊，请老师的礼节，啊，全家老少对老师三跪九叩首啊，行这个大礼呀。啊，家里的老人把我家的后代，啊，孙子重孙子说，通通交给老师了。老师接受家这一家的长辈这个礼遇、恭敬，如果不认真把他教好，你怎么对得起家长？那对不起人呐！啊，家长家里老人对老师这么恭敬，小孩子看到了，对老师能不恭敬吗？能不听话吗？能不认真学吗？不可能呐！啊，所以中国人对师道的尊重，跟对祖宗是一样的。啊，跟现在学校不一样啊！现在学校老师没有这么大的使命啊，没有这种责任呢。啊，在过去，老师真的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老师把人全教好了。啊，扎根的教育是什么？是伦理，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扎根教育啊。啊，《弟子规》这些年来我们提倡差不多10年了，啊，现在也产生一点效果，大家对这个小册子认识了，以前不知道，不认识啊。啊，这个小册子是家规里面的共同的一部分，是共同家规的一部分，只讲了113桩事情。在过去的社会，男女老少，个个人都要遵守。你活在这个世间一天，你就要遵守一天。那么家规，还有这个里头没有讲到的，你自己家里头定的，这些家规都在家谱里头。那因为每一个家庭所学的不相同，所经营的事业不相同，所以他还有他自己的规矩。啊， 这就是跟别人家不一样的。啊，《弟子规》是所有家庭都必须要必修的，这113桩事情，那个根扎得多厚啊，扎得多结实啊！啊，每一个人有真诚心，现在没有了。现在人都是虚情假意呀，什么叫真诚？他不懂啊！啊，以为我就是真诚呢，我已经很真诚了，还有什么叫真诚啊？他不懂。啊，这些已经没人讲了。啊，看到的人真不多，我是很幸运的。小时候生长在农村，啊，这个农村是属于明清两代桐城学派的范围。啊，所以我们从小看到这些事情，但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地区看不到了。啊，所以我受了这么一点影响，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啊，这是亲自看到的。啊，什么时候呢？六七八岁的时候，啊，我是10岁，从乡下搬到城市里面去居住。啊，10岁之前在农村里面过这个生活，啊，古时候大家庭的生活，啊，大家庭里面的小孩。就像《弟子规》里所说的，规矩很严，不准有私心，不准有自私自利的观念跟行为。啊，要每个人自私自利的话，这个家就会毁掉。啊，你一出生在这个家庭，你一生呢，为什么？就是为家庭做出贡献。而不是为个人，啊，为家族做贡献，这范围就大了。啊，最小的是为这个家庭，啊，这个家庭有200-300人呢，要为这些人做贡献。啊，大家庭。有大家庭的优点，比小家庭多。小家庭虽然自由，大家庭规矩大，没那么多自由。但是到老年养老，你就知道大家庭的可贵了。啊，现在老了很可怜的，去见老人院。老人院顶多物质条件可以过得去。精神生活没有了，古人老人回家落叶归根，回家干什么？享福啊，享天伦之乐啊！你想想看，你老了，你的孙子辈、重孙子辈这些小朋友，都有几十人呢、啊，一天到晚围着你，这个他的快乐，真快乐。啊，这些小孩有老师教他，下课的时候，哎，都跟着老人在一起，啊，老人逗着小朋友玩呢、啊，啊，讲故事给他们听啊，自己一生，啊，这些经验 做人做事的道理，大概十几岁的小朋友能听得懂，讲这给他听啊，他就学会了，都是一家亲人呐，关系非常密切。同一个高祖父，同一个曾祖父，所以家庭真有乐趣，过人一生，要为家庭做奉献。如果经商在外面赚的钱，通通要归家。你任何一个人在外面遇到困难了，家就是你的支持者。精神的支持，财力的支持。你在社会无论走到哪里，不会孤单呐。不会说没有人帮助啊。后援是你的家庭，所以它是有组织的，它是一种社会生活行为，所以中国这个家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只有中国有，外国没有这种家庭，优点很多。这种家庭对中国历史的贡献非常之大。太平盛世、长治久安是家庭做出的贡献。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是很怀念的，但是不可能再恢复了。所以我们把念头转了。转变什么？老是听社会上人说什么企业家，企业家。我就想到了，企业如果能变成中国古代的家庭，那中国可能又会出现千年盛世。这个大家庭是有组织的。从前这个家庭组织是血缘的关系，现在的组织是道义的关系。没有血缘关系，道义的关系。那什么，领导人、企业的老板，真正通达中国传统文化。他就会很喜欢去做，把自己的员工看作自己兄弟姐妹，要真正爱护他们，要真正关怀他们，照顾他们，要把他看成自己一家人，他的父母是自己的伯伯叔叔。他的儿女是自己的子侄一辈、晚辈，所以企业要办子弟学校，就是私塾。不对外招生。我这个企业里面员工的子弟，企业要办养老院，不对外的，我员工的父母老人。方方面面通通照顾到，这个企业就变成一家人。中国古代那种太平盛世就会出现。只有中国人懂得这个东西。你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能少掉，少掉之后就完了。你看现在家没有了， 家没有了怎么样呢？国就乱了。现在国不是治，国是乱了，世界也乱了，啊，天下大乱。你想那个家内患多么重要啊！太重要了。啊，那么要齐家，先要修身。要修身，先要正心，心要摆得正。啊，正心是什么意思呢？不能有偏心，不能够有歪曲。不偏不斜，这是正心呐。啊，起心动念，为我的家庭，为我家族，为社会大众。啊，现在的企业家，为社会大众做出贡献。为国家做出贡献，为全人类做出贡献，要有这么大的目标啊！啊，你这个企业可以成为一种王国啊！啊，跨国公司，啊，企业可以做到全世界，啊，这就是连锁店呢，分公司。啊，这是大事业！啊，今天企业家能够把中国过去这个家的精神完全吸取，把它发扬光大，啊，就能影响到全世界。啊，决定大公无私。啊，决定是真诚的爱心。就能做到。阿弥陀佛做到了，他不分族群，不分信仰，啊，不分区域，团结。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变成一家人。这是弥陀不共的妙法，所以他的利益呢，也是不共，利益无量无边呐。啊，是故诸佛推让其德。啊，诸佛佩服他，尊敬他，称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前面我们读过，啊，通通归于阿弥陀佛。啊，故令十方众生悉入弥陀愿海，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些业障习气很重，罪孽很深，在诸佛刹土无量法门都没有办法度他。啊，怎么办呢？诸佛如来通通叫他们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去，等于说把这些人全部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全部接受。啊，到极乐世界成佛快呀、啊！没有想到比通途成就的快多了。啊，阿弥陀佛每一天教学。没有一天终止过， 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教学，一天4个小时，一天24小时，要20个小时在休息。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24小时通通教学，没有听说他有下课的，没有听说他有缺课休息的，没有。他的教学永远不中断。那什么原因呢？极乐世界没有昼夜，光明世界。极乐世界人的身体是法性身，居住的这个大地是法性土，跟我们这里完全不一样。法性身不需要饮食，能量从哪里来呢？能量从自信里头来，自信本具的能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精神饱满了，没有疲倦厌恶的这种心态。所以他成就快呀，这都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只有这一家了，我们今天碰上了，运气好啊！碰上了，碰上了，就不要再忧郁，不要再考虑，万缘放下，求生净土。你就对了，你能有这种觉悟，你是人中上上根人。比六祖慧能还厉害能大师24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不是究竟圆满佛他是分真即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可不得了了。生到极乐世界，跟慧能大师就平等。将来界界往生，肯定超过他，不会在他之后。不可思议的境界，也帮助诸佛如来了了一个大愿。因为这些众生很难度啊。难度的都送到极乐世界去，都交给阿弥陀佛去度去。诸佛唯一的愿，就是帮助众生呢圆满成佛，这唯一的一个愿望。第17愿。诸佛赞叹人诸佛赞叹，诸佛把他的这一些弟子六道里面这些弟子都送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些人没有嫉妒心的。不但凡圣同居土的六道众生求往生诸佛如来为大众介绍极乐世界，有罗汉、辟支佛听到了，有菩萨听到了，有这么好的地方，都想去。那佛怎么样呢？佛大欢喜佛一点嫉妒心都没有鼓励他们去 赞成他们去。啊，到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再回来，道家慈航，普度众生。十方佛赞，实能明闻十方，普摄无边众生呢，回归极乐。啊，阿弥陀佛跟所有一切诸佛联手啊，来成就一切众生。啊，成就众生是一切诸佛共同的愿望。啊，那么阿弥陀佛就专门对众生烦恼重的、业障深的，啊，专门以这个为对象，啊，极乐世界成就了。啊，极乐世界是个大道场，啊，这个世界非常单纯。确实是个学校，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老师是阿弥陀佛，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呢，都是菩萨。学生，菩萨是学生，学生也分三等，啊，就像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啊，凡圣同居土是初级班，方便有余土是中级班，十宝庄严土是高级班。你看，虽然是由上中下这三个等级，但是他们的生活是平等，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又不共，跟十方是。佛国土里不共法了，极乐世界专有的。啊，我们这个世界，啊，初国、二国，在人间天上，啊，三国呢，他到四禅天去了，四空天去了。他不会再回来。阿罗汉呢，超越六道轮回了。虽然凡圣同居土啊，凡圣不在一起啊。啊，极乐世界他在一起啊，跟阿弥陀佛在一起。跟文殊普贤在一起，跟观音师至弥勒菩萨都在一起，啊，这些等觉菩萨后部佛，啊，天天见面呢。他们这些人，啊，在我们想象当中啊，都担任阿弥陀佛的助教。我们听佛讲经，还有一些不明了的地方是他们会帮助我们。所以在极乐世界修学没有障碍，帮助你的人太多了，你进步很快，这是他方世界找不到的。啊，所以这一部经书一定要把它看作无上的法宝，这真的不是假的。不但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义全在其中，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经教都不离开这个经典，无上的大法了。 啊，我们再把它讲到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格物致知，这个智慧、理念、方法在这部经里头，诚意正心也在这里头。修身齐家还在这个里头，治国平天下也在这个里头，真是宝典呐！啊，一点都不假了。啊，从哪里下手呢？勤一品。不是前一篇的，就是这一篇。前面一段注解，最后一段说：“说诚实也。”我们前面一堂课就讲这一句话，从这儿入门，从这儿下手。啊，宋朝司马光。读书的人都知道他，宋朝的宰相。啊，有人曾经问他，做人，求学。处事从哪里做起？他告诉人：从不妄于始。啊，从不达妄于开始。说得好啊！司马光一生没有妄语。啊。不妄于这条戒，他做得很圆满的。啊，所以前面这一段的注解，我们用了2个小时，啊，在一起分享。我从身心因果，从这入门呐、啊！啊，古人所说“一生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呐、啊！啊，我们相信自己的命运，不怨天，不由人。无论生活在顺境或是逆境，善缘或是在恶缘，绝对没有怨天尤人。啊，命是自己造的，自己造，自己一定要承担，要接受。啊，接受的时候要懂得提升自己，为什么呢？全都是增上缘啊，顺境善缘里头不起贪念，自己提升了；逆境恶缘当中不生嗔恚，也提升了。要把外面的境界通通变成自己的增上缘，增上缘有顺有逆。这慧修啊，都是好事，没有坏事啊！啊，心量要脱开，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你得大自在呀、啊，多快乐啊！ 在这个世间与人无争，与事无求，他怎么不快乐呢？这法喜充满了啊！每一天读经研教，跟佛菩萨在一起，啊，同学在一起分享，那跟诸菩萨在一起，跟如来在一起，这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啊，古大德所谓的是为哪有法味浓，就说这种事情。我们看下面真实赞意啊，皆是诸佛赞叹的大意。请看经文，何以故？欲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性回向，愿生彼国。这一段经文里头最重要的八个字，就是一念净心，智心愿生。这八个字重要啊！啊，我们看注解。右面这两行经文表诸佛赞叹之本因啊，本因是根本之因啊。为什么要赞叹？盖于众生闻名生信啊，不是佛介绍，谁知道于极乐世界？佛不但介绍，而且多次介绍。啊，我们知道啊，释迦佛当年在世讲经，只讲一遍的，没有重复讲第二遍的。啊，唯独这一部经，多次宣讲。啊，古大德给我们作证，佛讲了多少次？三次以上，啊，《无量寿经》传到中国来，从汉朝到宋朝，800年，800年间呢，做了12次的翻译，啊，但是这个译本呢，《大藏经》里头。有这个记录，经没有了，就经失传了。现在剩下来5种人一本，啊，7本失传了。在这5种人一本里面去看，看内容有很大的差别，啊，这样大的差别就肯定佛不是一次讲的，如果梵本下是原本相同，那大同小异，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差别。啊，像《金刚经》，《金刚经》在中国翻译有6种本子，6种本子都在。啊，细细去看呢，真的大同小异，证明 是一个原本犯的，犯的人不一样。所以意思大同小异，这个差别太大了，特别是愿。愿的条目不应该有差别。有两个本子，48愿；有两个本子，24愿。你看，差这么多。宋朝最后一个译本，36愿。这是决定不应该有这个错误的，所以。祖师大德肯定，至少是三种不同的梵文本子到中国来了，所以翻译才有这么大的出入。但是还有七种失传的没见到啊，所以就说三次以上。佛讲这部经，三次以上，这是很特殊的。在这个大藏里头没有看过这种过状况的，唯独这部经，这部经是特别法门，能令一切众生。行于不消，通通得度啊！你看这一句阿弥陀佛，谁不能念的？个个人都会念的。只要真相信，真发愿，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没有一个不往生，没有一个不成佛。这个法门，多殊胜！再找一个殊胜法门，找不到了，没有能跟他相比的。所以佛要常常讲啊，要多多介绍啊，这是慈悲到基础啊。所以注解一开头，就表诸佛赞叹的本因，希望一切众生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听到这部经，生起信心，发愿求生，悉证无上菩提。会疏曰：“是此第18愿成就。”第18愿说临命终时生念必生，一步终归唯在于此，这一步就这一步无量寿经，它的宗旨，它的归去就在第18愿，所以18愿，隋唐时代祖师大德把它看成48愿的核心，48愿的第一无上的大愿。所以这何呢？为什么呢？虽48愿皆殊胜呐，没有一愿不殊胜的。以念佛往生为最要。愿再殊胜，你不能往生，那你愿全落空了。 啊，这一往生四十八愿全得到了。极乐世界就是四十八愿的成就，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四十八愿你通通享受到。啊，虽夜夜成就皆难思啊，二次成就为不共啊，故诸佛赞叹。啊，夜夜成就都不可思议。啊，极乐世界就是四十八愿的成就，四十八愿就是极乐世界。啊，这个是阿弥陀佛专有的，啊，十方诸佛世界里头所无。不共啊，故诸佛赞叹啊，因为这个原因呢，一切诸佛没有不赞叹的。闻彼佛名，教行信正。这部书里的书，言闻者，众生闻佛愿，生其本末，无有信心，是曰闻也。啊，你一定要晓得，阿弥陀佛在因地为什么发心？这心是怎么发的？啊，这个愿愿是怎么发的？不是自己凭空想象的。每一愿都是他对于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考察。参学总结成的心得报告，我们相信了。如果凭空想象的，我们很难相信他是真正到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做调查啊，细心观察哪些对修行人有利益，哪些对修行人是障碍。啊，所有障碍的他都排除，让极乐世界变成修学无障碍的道场。啊，这个道场里所有一切设施全是帮助你。提醒你，提升你，啊，不许你懈怠，不让你堕落。啊，大乘教里面，我们知道，世法里头，一切善法，有三善根生的。世间所有一切善法，离不开三善根。出世间菩萨法只有一个善根，叫精进啊，这是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提供你一个精进的道场啊，你不会懈怠，你不会退转，了不起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 佛的愿文里头有说，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还得了吗？阿惟越智是三种不退啊，第一种是声闻，决定不会退堕凡夫；第二种行不退啊，度化众生不疲不厌，不会退到二尘。第三个是念不退，是化身菩萨啊，念念去向无上菩提，绝无退转呐、啊。这三种不退呀、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同居土下下品就得到。这是弥陀的不共法啊！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只有极乐世界有。啊，所以我们了解弥陀四十八愿升起的本末，我们的疑心就断了。啊，四十八愿升起的本末，这部经上讲得非常详细，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中国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弥陀确实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啊，他经过调查研究，这是真实的学问，这不是假的，不是只有学而没有考察，他是通过考察啊，不是闭门造句啊！啊，这是今天所谓的科学的精神啊！阿弥陀佛求学是圆满的科学精神啊，必须样样求证，样样亲自考察。啊，认真负责啊，这叫文，文明的福啊，故能生静心之心啊，就能够生清净心了。清净心者，无疑之信心也。这个难得，我们今天对极乐世界相信，对阿弥陀佛相信，对念佛往生也相信，可是就去不了。什么原因呢？这信心里头有疑，这个东西没去掉。啊，为什么没去掉呢？对极乐世界了解不够深刻，不够透彻。当然有怀疑啊！我学佛对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说最初的三十年怀疑啊！我学佛六十多年了，最初的五六年，对经中有误会，认为是阿弥陀佛，不是阿弥陀佛了，是释迦牟尼佛。对一些没有知识的人，啊，方便说的方法， 所以对净土就看清了，没重视它了。到我辞去工作，专求佛法了，还是居士身份。在灿云法师茅棚住了半年。灿云法师叫我读了几本书，在半年当中，读了一部印光大师文钞。正篇跟续篇四册，读了一部莲池大师的《弥陀经要解》，这个《弥陀经》疏钞，藕益大师的要解，优希大师的圆中钞，我在他那里住了半年，读了这几部书。特别是印光大师的文章，对净土宗起了尊敬的心。知道一个大概了。以前那种轻视的态度转过来了，但是没有想学这个法门，不容易啊。心里头好高骛远，总要目标在大经大论，像华严、法华、楞严，这个是向往的，净土没有摆在眼里，现在不反对了。老师劝我学净土，我也很感谢老师，但是没有接受。我跟诸位同学都讲过，我是怎么信净土的？学了华严，学了法华，学了楞严，这才相信净土。为什么呢？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菩萨当中心目当中最仰慕的是文殊普贤，在四十华严第三十九卷里头看到一段经文，文殊普贤都是发愿求生净土的。我看到这个经文，汗毛直竖啊！怎么这样的菩萨发愿求生净土？再把《华严经》从头仔细去看一遍，服了。这才知道，古人的话没讲错，华严发化了，是引导我们归净土啊！我是被华严、法华、楞严三部经引导归净土，这个归净土叫死心塌地了。我要不是这三部大经呢，什么人劝我学净土，我都很难接受。这三部经都讲过，楞严讲过七遍，华严没讲完，讲两遍，两遍都没讲完，分量太大了。尤其后面这一次讲的也很详细。依照我这个细讲的方式，一部华严经估计需要20000个小时。 这在大学里都没这个课程的，2万个小时是10000个学分呢，哪一个课程有10000个学分？真正不可思议啊！那我们今天无量寿经过去讲过10遍，讲经文没讲注解啊。看到这部集注太好了，实在太圆满了。这个集注就不亚于华严，不亚于法华楞严，可以说集经论之大成，这了不起在过去永明延寿大师在整个大藏经里面念取精华编成一套书宗经录100卷。宗经录是什么？大藏的精华。你读这部书等于读整个大藏经。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这是净宗的精华本啊，经论里面所有讲到净宗的通通抄集在这本子里头，古来祖师大德的著述啊，讲到净宗的也在这个注解里头，这个注解里头汇集了经论跟古大德的著述，一共是193种，集大成者，这还得了啊！啊，黄念祖老居士这个著作要度多少人呐？要救多少众生呐？啊，他临终给我们做了个表演，一向转念啊，每一天念14万声佛号，念了6个月，往生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不是普通人。佛菩萨再来啊，给我们表演的，给我们做示范的，啊，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事情，他做到了。啊，下联句的汇集，如果不汇集，我们对于无量寿经学习的兴趣生不起来。为什么呢？5种板子要读真的太难了，而且说中心抓不到啊，所以下联老是集经之大成，黄念老是集注解的大成。我们展开经本要知道感恩呐，啊，佛菩萨再来，我们才有这么大的福报，在这一生当中能够遇到，啊，遇到了就决定成就，啊，决定生净土啊。 所以，众生闻佛愿，生其本末，这才能建立信心。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你要不把这原因说得清楚、说得明白，不相信啊！啊，闻名得福，这生清净心，清净心没有怀疑的信心，又无垢之清净心，垢是染污啊，你心里头没有染污，这叫清净啊，无垢之净心，圣满宝库上卷有这么几句话：清净心，净者性也，其净心之心，这是清净心。又不杂烦恼心，这就是无垢的清净心。啊，烦恼是染着，真能放下了。意念受持，受是信受，接受了；持是坚持，啊，意是一佛功德，念呢是念佛名号。所以经要数啊，为什么？经数帮助你一佛啊，你别去想别的了，其他的念头全放下啊，念头起来享佛的功德，享极乐世界，一切法从心想生。你常常想阿弥陀佛，常常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会现在你面前。像《楞严经》上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那把世间法放下，把出世间的佛法也放下，我都不想了，我专想无量寿经，我专想阿弥陀佛，你就对了，你全对了。啊，我现在在晚年，年轻的时候对于经教非常喜欢，现在通通放下了啊，现在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每一天读经就读这一部注解啊，念阿弥陀佛，想极乐世界，啊，我们现在这个背景是极乐世界的图，啊，我的同学江一慈居士画的，啊，这是复制品。我用它来做背景啊，常常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常常念着阿弥陀佛啊，皈依，皈是回头，依是依靠。 为身心归向呢，一直不舍。啊，我们依靠谁呢？依靠阿弥陀佛。啊，万缘放下。啊，把身体、把性命，通通啊，一直阿弥陀佛。在这个世界，再住多久，我不知道，阿弥陀佛知道。啊，我该走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来接我。阿弥陀佛没有来，我知道他不让我走，我就在这个时间多表法一天。啊，给大家做一个念佛修净土的样子。啊，我就这么一桩事情，其他没事啊。啊，什么事都放下了。啊，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我们一定认真努力把它做出来。啊，这一部经上，佛教给我们修行，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第八品里都说的，敬业三，啊，不是这个，三种敬业。啊，三种敬业。大乘里面讲的很多，排列都是身口意，唯独这个经上啊，不是这个排列，这个经上是口身意，把口业摆在前面，善护口业，不计他过，善护身业，不犯威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修净土的人，这三句话要记住啊！念兹在兹啊，要把它做到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必须要与他相应，不能违背。啊，幸运持名，这决定得胜呐！啊，这三句，把所有的戒心。全部包括在其中。啊，把中国传统的文化、古圣先贤的教诲，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也圆满含摄在其中。啊，从说诚实言下手，这善护口业。啊，不妄语，不良舌，不绮语，不恶口。啊，身心真正归向阿弥陀佛，自己不要为身体操心了。也不要为生活操心了，啊！一切阿弥陀佛照顾。 啊，他不照顾，我们就走了，啊，就往生了。这个是生活自在啊！啊，供养，玄奘曰：敬、财、行呢，以为供啊，有所设之为养。这一句话，念老下头有解释。所言财行，指二种供养。第一种财供养，第二种法供养。啊，财供养里面，指香花、饮食、汤药。财物、头目、闹水、大地、山河等等器物，这都属于财。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对我们就是两种供养：财供养跟法供养，圆圆满满，丝毫不欠缺。佛对我们呢，我们怎样回报？啊，那我们的回报，尽行受，依教奉行。这个里头，财供养跟法供养，统统都有了。尽行受是财，是财。内财就是次第讲的头目脑髓啊，依教奉行是法供养法供养者如是修行啊，亦为供养啊。弥陀疏钞曰：清凉大师曰：“这是《华严经》上说的，高起大行和尚，遵从念佛，以四字教招为信。”一二次不离于心，称敬二次不离于口，就是本经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之旨啊，跟我们这里所说的宗旨完全相同。信意不离于心，心上要常有啊。早年我在台中学教啊，老师教导我们换心。我们现在的心是严重染污的心，心里面是什么呢？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五欲六尘，这个心呐、啊，这个心念佛了不能往生，只可以说跟阿弥陀佛结个善缘，阿赖耶识里种个种子。要往生到极乐世界，还得来生后世。这一生去不了，这一生想去， 把我们这心里的这些拉杂东西全清除掉，把它放下。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七情五欲，通通不能要啊！通通放下了，心里都干净了，把阿弥陀佛请来，放在心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李老师教给我们的这就是信义你真信，你就真肯做心里面这些拉萨东西、肮脏的东西，这是轮回的因呢。不仅是轮回呀，是三恶道的因呐，因为它不善呐。如果我们心里装的是仁义道德，那善呐，那是三善道的因呐。我们今天所装的是三恶道的因，贪嗔痴慢，贪鬼道的因，嗔恚地狱道的因，愚痴畜生道的因。傲慢修罗道的因，业因果报，我们要很清楚，很明白了。知道我们起心动念，该起什么心，动什么念。修净土的人，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全是极乐世界这就对了称净，称是念佛念佛要有沉静的心去念印光大师说的，一分沉静，你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你得十分利益。没有沉静心，虽然口念佛不得受用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得不到利益了这就叫功夫的浅深呐。念佛念得再多，没有功夫，没有沉浸心具足沉浸百分之百的沉浸，万分之万的沉浸，那个一念都能完成欧益大师说往生品位高下了，全在念佛功夫的前身，没有说念多少真诚恭敬心去念，比什么都要紧。念熟了之后，对人对事对物通通是真诚恭敬心不至于我只对念佛真诚恭敬，对他都没有，那你这个心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真诚恭敬。这个在菩提心里头叫深心呐。深心是自利呀。自受用他受用是大慈大悲 爱心啊，能爱一切众生呐、底下看苏超越。苏超莲池大师，往生净土要须有心，千心即千生，一千个人相信，一千个人往生；万心即万生，信佛名字，祝福即救啊，祝福即护啊。你相信佛的名字啊，阿弥陀佛的名字是自信信德，念阿弥陀佛就是念自信真心啊，所以祝福就帮助你。那么念佛名字就是感，祝福即救即护，那就是应啊，跟诸佛菩萨感应道交啊。那我们念佛有没有得到诸佛的救护呢？诸佛是真的救护，你自己不知不觉，你自己没有感觉，为什么？你的烦恼太重了，业障太深了，把阿弥陀佛的印呢障碍住了，不是佛不来，不是佛不应，是自己有障碍。果然能把障碍放下，感应立刻现前，所以底下说，心常忆佛，口呢常称佛，啊，心常常想佛，别想别的。你一定要知道，你想其他的，造轮回业。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即使想其他的佛菩萨与净土不相应，不能往生啊，来生呢能得人道，能生天道啊，这算不错了，不能往生了。真正往生，那我就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身常净佛啊，净佛最好的方式是礼拜啊，如果我们每天能够拜阿弥陀佛拜三百拜，这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对你身体一定有很大的帮助。啊，拜佛的时候，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没有其他的。这是名身心的，身心的标准是这样的：任意早晚，终无再住阎浮之法。啊，任意随随意，啊，早课的晚课，你念佛拜佛，啊，这样子去修啊，你这一生再不会住这个地球了，你来生一定到极乐世界去了。此策发信心 最为切要啊！啊，用这个来检测、发起真正的信心，这非常重要。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723页。啊，723页第五行。苏超云，从这看起啊。苏超云，往生净土，要须有心，千心则千生，万心则万生。信佛名字，祝福即救，祝福即护，心常忆佛，口常称佛，身常见佛，实名深信，任意早晚，终无再著言佛之法，此策发信心，最为切要也。前面我们学习到此地，莲池大师这几句的开示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今天还是从这个地方学习。一个人堕落在六道轮回，时间不知道有多长，出不去啊！堕落的时候容易，出去的时候非常艰难。这一桩事实真相，只有佛知道。也只有佛把这一桩事情讲清楚、讲明白了。啊，我们与佛有缘，而且这个缘不是偶然的，生生世世就跟佛结了善缘，所以这一生的人生能遇到佛法，能遇到经宗，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想脱离六道轮回，机会到了。如果这一生 能把这个机会掌握住，我们就脱离了。六道是苦海啊，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啊，不能再向这个海深广处去游啊，要赶紧回头。那么怎么回头？阿弥陀佛慈悲，给我们最大的帮助，帮助我们一生成佛，这是最大的帮助。啊，成佛的利益说不尽，不但我们说不尽，诸佛如来都说不尽，没人知道。啊，所以世间人贪恋这个世间五欲六尘，不想出离，只有真正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才知道非出离不可啊！轮回不能再住啊！住在这个里头，但说一样，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个就这一桩事情，就叫你苦不堪言。啊，没有机会，是无可奈何。啊，遇到佛法也不见得是有机会，遇到净宗机会到了，啊，决定可以出去了。啊，那么出去，最重要的，要须有信，你对这个法门要真信啊！真信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把经教参透了，对这桩事情啊认识清楚了，他真信啊。另外一种人，没有文化，没有念过书，乡下的阿公阿婆，但是他有善根。他听了之后，他居住的是良心，啊，他心中对佛菩萨敬仰，佛菩萨叫我这么做，我就一生一辈子就做到底，他能成。啊，他不需要听经，不需要学教，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老老实实念一辈子，啊，最后往生瑞相西游，他成功。最难的就是当中者，这上不上下不下，啊，我们这一类所谓的是知识分子。啊，你说他不信吧，他也相信；你说他信吧，他还是有很多怀疑。啊，所以也念佛，念一辈子，不能往生。啊，但是念佛，跟极乐世界就结了缘。虽不能往生，等待下一次再遇到，再遇到的时候，你会提升，啊，慢慢提升。 不知道提升多少次，遇到了真正发心性，不再怀疑了。那就是莲池大师在此地说的：“千心皆千生，万心皆万生，一个都不漏掉。”啊，他真相信，他真愿意到极乐世界。幸福名字，这一句话说得容易啊，做到真难啊。你要不通达教理，怎么可能相信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啊？祝福即救你。不但阿弥陀佛帮助你，一切诸佛都帮助你。啊，帮助你什么？帮助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诸佛护念你。诸佛为什么会帮助你呢？诸佛对阿弥陀佛无量的敬佩啊，只要听说有个人跟阿弥陀佛有缘，诸佛就欢喜。啊，诸佛一定劝导你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欢喜，知道我们这个世界有不少人跟阿弥陀佛有缘。啊，所以在世的时候，多次的劝导、介绍，啊，就是。讲西方净土，介绍阿弥陀佛，啊，一生当中讲很多次，我们在经论里面去查，经论里头附带提到的西方极乐世界，将近200部经典，这就是。常讲啊，常常提到，专门介绍的这净土三经，啊，《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专门介绍，啊，而《无量寿经》是佛多次宣讲，这个很特别，释迦牟尼佛讲经没有重复的。只讲一遍没重复的，唯独这一部经多次宣讲，这个用意很深呐、啊！说明诸佛及护救啊，诸佛及护啊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啊，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怎么修法呢？心常依佛，心里头把妄想都放下，什么都不想了，只想阿弥陀佛，只想极乐世界。啊，所以这部经啊，要熟，要常常听，常常读。啊，为什么呢？你起心动念就想极乐世界，想阿弥陀佛，啊，口常称佛，称是念，啊，口念佛。古大德劝我们，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 啊，说话都是废话，都是造业。念佛是功德，啊，多念佛积累功德，这个功德帮助你往生，帮助你增高品位，啊，身常净佛，啊，用我们身体修净。啊，就是礼拜阿弥陀佛。啊，在礼拜当中啊，三业都做到了。你看我礼拜的时候，心里想佛，口里念佛，身体在拜佛。啊，礼拜的时候，口念佛不出声，啊，出声上气。啊，睡觉的时候念佛不出声。啊，坐着、站着、走着可以出声。是名身心啊，这心的标准。啊，前面说了，要须有心，心的标准是心里常想佛，口常念佛。身常拜佛，这叫身心。啊，真正能做到这样子，叫任意早晚。啊，任意是随意，或早或晚。啊，纵无再住阎浮之法。啊，中午再没有了，没有什么，没有住六道轮回的因呢。六道轮回是果报啊，你把六道轮回的因跟缘都断掉了，所以你不会再住六道了，你超越了。啊，此策发信心，我们用这个道理，用祖师大德的教诲，策立我们发起信心，最为切要，这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啊，下面特标啊，一念净心，智心愿生啊。黄念老也是这么说的啊。我读这一段经文。就提出这八个字，一念净心，智心愿生，啊，念老在这里也提出来。这一段呢，这八个字比什么都要紧啊。一切随缘得生之不可思议功德。功夫纯熟，极乐世界想去就去，想留在这个世间也行呢，都不碍事啊。想去是感恩弥陀帮助我们这一生呢，把生死轮回的问题解决了。啊，还想留在这个世间呢，不是为自己，自己没死了， 留在这个世间帮助众生，帮助有缘的众生，啊，劝导他们，策发信心，求生净土，留在这个世间就干这一桩事情，除这一桩事情之外，什么事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要留下来啊！这个世间还有一些跟我有缘的人啊，什么叫有缘呢？他相信我，我说话他听得进去，他相信，这叫有缘。如果我们说话他听不进去，完全不相信，那就没有缘。没有缘到极乐世界去，有缘呢多带几个到极乐世界啊！我们迟几年不要紧啊，多带一些人去啊，先人后己啊，这个是大悲心。一念啊，一念静心嘛，一念言一念者，信心无二心，故曰一念，是名一心。一念就是一心，一心无二心。那这个一念静心的意思，我们就体会到了。这个一念，就是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的。一弹指，32亿8000年当中的一念，一念真心。念念真心啊！我这一念心了，底下一念就不信了，这不能成就啊！念念相信啊！一念即是念念。念念即是一念，对啊，《华严经》说的“一多不二”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慧素说：“明往生正因，唯在心一念。”不以念多少故啊，往生真正的信心就在一念啊，这一念的意思深了。有教行信正曰：言一念者，信心无二心，故曰一念，是名。一心，一心则清净报土的真因啊。那什么是一心？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叫一心。这个就要功夫了。欧耶大师在要解里说，能不能往生全在幸运之有， 品位高下呢，全在功夫的前身。这个业心里头有因缘，有功夫，啊，兼而有之。心越清净，功夫就越深。啊，所以把我们记忆里面的念头务必要清除干净。啊，意念就是你记得的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在哪里？在阿赖耶识里头。阿赖耶像一个资料库。啊，无量劫来，六根所接触的境界，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通通都储藏在这里头。啊，这不是真心，真心历练。这大乘经里头佛常说的，那换一句话是，如果有念，那就是妄心。我们把妄心里面清除干净了，全都放下了，啊，打扫的清整整齐齐、干干净净，那就是真心。啊，真妄是一，不是二。真心里头啊，不收集虚妄，妄心就没有了，就这么回事情啊。啊，换一句话说，佛教我们用真心念佛，不能用妄心。妄心念佛没功夫，真心念佛有功夫。啊，我们用真心待人接物，真心里头有无量智慧。啊，待人接物，一切人无不一样。人有染有净，有善有恶。啊，真心里头生智慧，智慧里头会让你生出善巧方便，就是每一个人你都应付得非常好啊，善人恶人见到你都欢喜，顺境逆境你也处得很好啊，智慧嘛，啊，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是真是智慧的落实啊，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待人接物，啊，你会做到大圆满了。啊，所以这是清净报土的真因，心净则佛土也。获得金刚真心者。金刚是比喻，比喻什么？坚固。啊，你获得真心的，有像金刚一样的坚固，永远不会变更，不会改变，这叫金刚真心。在顺境里头，不被诱惑，啊，顺境善缘，不起贪念，这是金刚真心啊！啊，有人发心了， 啊，发的是真心，名利先前了，马上跟着走了，啊，就改变了，啊，那个心不是金刚真心，金刚真心呢，如如不动啊。啊，遇到逆境，他就生怨恨，这不是金刚真心。金刚真心呢，在逆境里头没有怨恨，顺境里头没有贪念。换一句话说，无论什么境界现前，他都能如如不动。啊，你看多少幸福的人，啊，真心呢，念佛念得不错啊，遇到一几个有神通的人。哦，马上就改变了。啊，对那个神通非常念慕，非常向往，把佛丢在一边的，听神通的了。这个信心不是真心，啊，假的，经不起考验的。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疏》里头跟我们讲啊，金刚心性那个样子，说得好啊！啊，他说，如果我们真对释迦牟尼佛讲的这部《无量寿经》真相信，决定不改了，我就一门修到底了。哎，释迦牟尼佛现在来了，告诉你，我还有一个法门比这更好的，你要不要？那你一样的信心动摇了，你告诉释迦牟尼佛，谢谢佛陀，我就这一门就够了，啊，再好我也不必学，一门深入，真正金刚信心。经得起考验的，啊，遇到神通不被神通所动摇，遇到福报不为福报所动摇，遇到阿罗汉也不被他动摇，遇到菩萨也不会动摇，遇到佛都不动摇。啊，我就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就一个目标，就亲近阿弥陀佛。这叫万修万人去。啊，这叫金刚信心呐。获得金刚信心者，这个人，你看，这底下两句可不得了。横超五趣八难道，这个五趣就六道轮回，你超越了，横超了八难，也超越了。八难是八种障碍呀，啊，前面学过了。都障碍不了你了，彼或现身是中也。啊，说明你一定能够得到现身，就是现前是中殊胜的利益。啊，下面是一者，民众护持也，乃至是者，如正定。居业也啊，那么这个现身十种一，我们有一份参考资料啊，诸位可以看看啊，这是我们修佛人必须知道的啊，现身十种一。 这是佛教的名俗。日本真宗所立，真宗是密宗。这个文里头有说，获得金刚信心者，横超三途八难，必获十种利益。第一种，民众护持也，冥冥之中。你得到护持，他护持你看不见的。如果你心地很清净，你能够觉察到他在你身边。第一个梵天，这都护法神的，大梵天王护持你。忉利天主护持你，忉利天主是第十，我们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在道教里头，他有很高的地位。四王天护持你，四大天王。跟随着这些诸天，有天龙八部，天龙八部鬼神护持你，你对于佛法。特别是对于净宗，为什么他来护持？他们对阿弥陀佛都非常尊敬，弥陀的弟子一心求生净土，他们不会障碍，会护持。真正发心求生净土，如果没有这些天龙八部护持，肯定有障碍。我们看到很多冤亲债主附体，来索命。来讨债的，常常见到、听到这些事情，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这些人天龙鬼神不护持你？你的心不清净，你没有得到金刚信心。你这个信心动摇，所以惹到这个麻烦。如果你的信心不动摇了，就不会有这些事情。这个道理要懂啊。第二个是智德具足矣。信意念发挥名号的智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名号的能量不可思议。好像是在去年。台湾大学校长 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是手指十次，找一些学生，13、14岁，好像从9岁到12、13岁，这些学生在纸片上写字，然后把这个纸叠很多层，根本就看不见了。让他用手指去摸，他知道这个字。他不认识的话，他能照这个样子写出来给你看，然后打开，果然是的。做过很多次的实验，说明人有这个能力，不要用眼睛，手指可以。做这个时候，他忽然想到“佛”这个字，写个“佛”字，让这小朋友去摸。小朋友说什么？他放光，一片光明，看不到东西。许多小朋友都看不到。写个耶稣也放光，写个老子也放光。那佛字，把人字边去掉，那个佛字是，他就照那个写出来个样子给大家看，就没有光。你看那个佛字，那个能量的时候，这是用科学方法实验出来的，它有光啊。这个台大这个校长。有一片光碟，可能我们这人都有，找出来给大家看看，这个不是假的，他找了很多人，大家一起来看了，几个小朋友在这做实验呢，画一个图样，画个图给他，他也能照个样子画起来，大概看差不多，很像，就说明他真的。掌握到了，手指十四，从这个地方，佛字放光，他写不出来，他念不出来，宗教里神圣的名号也不可思议，阿弥陀佛的名号更不可思议，这一部经里头。所说的全都是讲名号功德阿弥陀佛的名号，具足一切法圆满的功德，诸佛如来来说都没有办法把它说清楚。何况其他的菩萨声闻缘觉我们知道名号这么大的功德了，所以念这句名号，我们就沾光就靠近这个功德了现在讲功德的磁场。我们能感受到，念到成熟，我们就其如境界。所以这一句名号智德，尽其功德了，圆满具足于我身也。你念的时候，你的身体就具足阿弥陀佛的功德。你不念就没有了，你念就有。无量寿经下卷，这里头多半都讲的康生开的本子， 岂有德闻彼佛名号？啊，这假如是有个人，他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欢喜踊跃，听到很欢喜，乃至一念，当知此人未得大利也。这个人得大利益了，为什么？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这一生不能成就，种子种下去了，他有阿弥陀佛的种子。不定在什么时候，叫来生后世遇到缘，这个种子就起现行，他就能凭这个种子往生到极乐世界。这真正是大利啊！啊，《净土论语》，观佛本愿力，欲无恐过者。啊，本愿是阿弥陀佛的48愿。啊，你看见了，啊，在经典上看到了，你听到了。别人在读经啊，你听到了，你不会空过。看到是眼根，听到是耳根，啊，通通都落在阿赖耶识里头。这叫金刚种子，这个种子好。这个种子是信德了，它跟自信相应。啊，我们一般这些习气，染尽善恶种子与信德不相应，所以要把它清除。阿弥陀佛这个种子与信德相应，信德吸收。所以能令俗缘满足，功德大宝海啊，满足什么？满足功德，把功德比喻为大宝海，这无量无边的功德啊，这是第二种力啊。我们要是真正晓得这个利益，能不念佛吗？现在人因为交通工具发达，资讯发达，啊，出国旅游的机会多了。出国旅游，要能不忘记念佛，你来去平安呢，龙天，这个天龙鬼神保佑你，自己又具备阿弥陀佛圆满功德，啊，你经历的地方。平安无事啊，众人有灾难，灾难可以避免啊，或者灾难就延迟了，退后了，你不受这个灾难了这不是迷信，这都是事实真相。第三呢，转恶成善矣，或一念信心。这个时候，你看既具啊具足智德， 再转三世之众物，二十尽为菩提之身，转物成身，盖邪归正。啊，念佛的人，自自然然有这种效果。你看，真念佛，真想往生，这个念头是善念的。这个念头生起来了，所有一切恶念呢，都化解了。啊，你一心一意只求极乐世界，对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再也不想了。啊，给你你也不要了。啊，不动心，不动念。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这些业障习气解除了。第四个好处，诸佛护念矣。前面第一个是天龙八部，这些护法神来保护你。这个地方设方恒沙之诸佛护念行者，啊，行者就是修行的人，啊，玄奘即墨有这么一句：设方诸佛护念念佛行者，啊，真正发心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一切诸佛护念你。啊，真的，我念佛不求别的，不是求升官发财，不是求身体好，不是求长寿，不求这个东西。你求这些东西，诸佛不会护念。啊，龙天善神也不会保佑。啊，我念佛就是一个目标，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啊，我想亲近阿弥陀佛。啊，我成佛之后，像阿弥陀佛一样，普度一切众生。这十种利益，你全得到。啊，因为你真正是个念佛人，真正修净土的人。啊，第五，诸佛称赞也。诸佛称赞你，就像称赞阿弥陀佛一样。啊，诸佛称赞行者。无量寿经下卷有闻法能不忘，能记得住，渐进得大清。啊，你见佛，你见到经教，你能升起恭敬心，你就得到啊大的庆幸啊，幸运啊，啊，这我亲善有这个话是佛说的。佛看待你 是最善的、最亲的一家人呐。《观无量寿经》云：“若念佛者，当知此人是人中分陀利华了。分陀利是白莲华啊，这用它来称赞啊，极乐七宝池当中四色莲华啊，白色白光。如来会下雨广大圣洁者啊，为什么不是广大圣洁？你没有办法做到一心清净，啊，那么由此可知，一心清净的人，理要是不通达，不行啊！啊，这就是印光大师常说的：无论哪个法门，净土不例外，都必须从啊学习经典入门。啊，为什么？经教是一切修行法门的根据。你没有经典做依据，你的修行是盲修瞎练。啊，一定要懂经教。所以，世尊在世啊，讲经教学49年。啊，这是说明经教的重要啊！如果不重要，何必呢？那就没有这必要了啊！经教非常重要。第六，星光照护印，有佛之大慈悲心，照出念佛行者之光明，谓之星光。啊，念佛人跟阿弥陀佛相应，所以阿弥陀佛的光明星光把你自己的星光啊也点燃。啊，所以念佛的心者为此星光所照护啊，佛的光明照你，佛的光明护持你啊。观念法门曰：彼佛星光常照世人，摄护不摄，摄是摄是我，护士保佑啊！啊，真正修佛人，真正求生净土的人，啊，愿意亲近阿弥陀佛的人，我们念头才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知道了啊，我们身体状况他也晓得，我说波动的现象啊，一弹指32亿8000年，就是32亿8000 是十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波动的频率是320兆，320兆里头的一念。这一念清净，这个一念反复不能体会，它太快了。什么人能体会到呢？佛在大乘经上常说，八地以上。这是圆教，圆教八地菩萨以上，他们的心进到基础了，像楞严经上所说的，净极光通达，自己的心光跟佛的星光啊，就能融合成一起了。没有到这个阶层，我们受佛光照耀，心越清净，越能感触。佛光照耀，你开智慧眼，这就是佛光加持。佛的智慧加持能帮助我们开智慧，能帮助我们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佛光给我们做增上缘。下面第七，心多欢喜，念佛之心者，如初欢喜地菩萨于未来成佛，决定无见位，心常欢喜。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这念佛的人，念佛人知道自己必定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必定成佛，心生欢喜，如同欢喜地的菩萨，欢喜地是初地，菩萨证的这个地位，心里面很清楚，很明白，他决定成佛，距离成佛了不远了。这个决定无间，间是间断，不会间断，不会违背，这违背是推转，它不会推转，它不会间断，它决定成佛，所以心常欢喜。我们念佛同学也如是。念佛的人知道，我决定生净土。怎么能知道呢？要把这个事情要放下，对这个世间呢没有留恋，我们 修净土啊，才有把握，没有障碍啊。如果对这个世间有留念，那就去不了了。啊，去不了还是有好处。什么好处呢？这一生呢，跟净土、跟阿弥陀佛了，结了缘了。啊，实在讲，我们这一生遇着这个法门，能生欢喜心，下定决心呢，要往生净土。过去生中，生生世世，跟佛结的缘深了，不是这一生才遇到，这一生才遇到，这个世界放不下。这个世界真的能放下，彻底放下，过去生中不知道多少次跟净宗发生这个缘分。啊，这一生终于明白了，不能不去，非去不可。第八，知具报恩德，念佛之行者，这念佛人，即具足智德。这前面说过了，念佛的人具足阿弥陀佛48愿无量界修行的功德，这是具足智德了，获得大利。大利是这一生当中能往生成佛啊，今可为报谢佛恩之神呐！我们应该要懂得了，报佛恩，往生就是真正报佛恩，不能往生呢，没报佛恩呐！啊，要真正往生。不再继续去搞轮回了啊！这一生决定要成就，能不能？答案是肯定的。善导大师告诉我们：“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漏。”问题是你是不是真心？欧耶大师讲得更清楚，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也就是说，有信有愿，你就决定往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下，那是念佛功夫的深浅。你说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那我们自己真的能把这个世界放下了，不再放在心上了，啊，一切，一般人常讲，随他去吧。不要再操心了，这叫放下了。啊，他们做得好，好，很好；做得不好，也好，也很好。啊，不再操这个心。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这真棒啊！第九呢， 常心大悲也，他力信心之心者，念佛是靠他力了，靠阿弥陀佛了。啊，以自信者劝人，为自心佛之大悲之身也。我们信仰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啊，这一生能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自己真干，而且呢，要劝人。什么人都劝，那不信的人呢？不信的人也劝他。啊，怎么劝呢？不要用口去劝，用口去劝，他会造罪业，他会批评佛，啊，会毁谤佛，他会造业了。啊，用我们身去劝，我们身做出好样子。啊，早年我在台湾的时候，啊，50岁之前，在台湾那个时候，李老师办那个大专佛学讲座，所以我们有这个机会呀，接触很多大专学生。啊，以后我在台北道安法师也办一个大专讲座，啊，中国佛教会大专佛学讲座，学生有700-800人，我在那里教了4年，啊，所以认识的大专学生很多。我劝他们要自心化他，啊，用什么方法呢？你们在学校现在还都用课本呢，啊，课本上习惯上都写个名字。我说你不要写名字，你写阿弥陀佛。你看同学老师一看到，哎，阿弥陀佛，你看他就念了一声，啊，阿赖耶是不是种种子下去了？啊，我说你们不要怕人家说你迷信，哎，那都无所谓。你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手上带一串手珠，人家一看啊，哎，这学佛的，这阿弥陀佛，啊，不知不觉，每一天都度很多人了，都劝很多人念佛了，不着痕迹。这个方法好啊。啊，我到香港来讲经，1977年，啊，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看到香港人夏天的，啊，穿的这个衬衣，前面后面都印的是花花绿绿的，啊，也不好看，可是人为什么喜欢这些东西？啊，所以我就一想，我们可以用佛像啊，啊，可以印阿弥陀佛了，可以把佛的金句印上去啊，哎，就有很多同学真的做出来了，啊，现在你看，穿上这个，这个服装啊。走到街上，啊，走一遍，多少人看到的时候，看到这一句佛号，啊，看到这个阿弥陀佛，啊，甚至看到老师念佛，全都种了善根了。 这是好方法了。啊，这都是叫常心大悲。啊，那么现在尤其难得的，科技日新月异。30年前还没有随身听，还没有手提电话。啊，现在这些东西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也添增了烦恼。啊，从前没有手提电话，你的心很清净啊。现在有了这个东西，你心不清净了。啊，所以现在人的心比30年前，啊，跟30年前来比，我总觉得应该增长了100倍呀！啊，染污啊，染污增长100倍呀！你的心怎么会清净？你的佛怎么能念得好？啊，你的妄想增长了100倍，染污增长了100倍。啊，所以人的福报一代不如一代啊。30年前这个社会没有这么多灾难的。啊，灾难是不善的心跟行为引发的。啊，所以这些东西发明，有利也有弊。啊，可是那个弊是大于利。两个相比不成比例，带给你的利益太少了，带给你的灾害太多了。啊，这个不能不懂得。啊，以前没有手提电话，还不照样办事吗？啊，这个东西带来极大的扰乱，啊，让你的这个心啊，连1分钟、1分的清净都得不到。啊，所以啊，科学家有这些发明，我们要有智慧去使用。啊，智慧使用是什么？我有事情呢，找人方便；没有事情时候，关机，永远不用它。啊，这就没事。啊，我也有个手机，2-3个月充一次电，我发现这个电池不错。啊，3个月没用，打开，哎，它还可以用。啊，3个月充一次电，1年充4次电，很少用它，1个月难得用1-2次。啊，我用其利而不用其弊。我们要用智慧去控制它了，不能受它的害呀！啊，去想想古人的心多清净，怎么清净的？没有这些东西干扰，这些东西是人发明的，自己干扰自己，自己找自己的麻烦。所以这个大悲经里都说的是云何名大悲，若能辗转相劝行念佛者，此等姓名行大悲人。这个我们要学， 啊，一切时一切处，啊，常常啊，劝人念佛，啊，特别在先前这个时代，啊，唐太宗都说了，除念佛之外，来不及了，什么法门都来不及了，啊，念佛可以救自己，可以救众生。最后一条呢，入正定聚也。啊，正定聚，定成佛之位，谓之正定聚。啊，又云不退位。正定聚就是三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正定就定就是心定了，定在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定在一个目标，清净阿弥陀佛，啊，其他的全都放下了，啊，事法放下了，佛法也放下了。佛法八万四千法门，统统放下了啊！啊，这叫正定啊！还要学这个学那个，分心的啊，精神时间都分散。对自己有害，没有利益。啊，想学，法门无量誓愿学，可以，我不反对你。啊，要怎样满我们自己的愿望？先到极乐世界，然后再广学法门。为什么？到极乐世界，无量寿啊，有的是时间的，用不完的时间的。现在在这个世间，人总算得活100岁，时间有限。啊，说个老实话，那一部《四库全书》，就算你生下来就会念，一天念8个小时，算你活到100岁，100岁到了。似乎确实还没念完，这真的不是假的。每天念8个小时，念100年没念完。啊，所以这个账要会算呐。学法门到极乐世界，不在此地学。啊，在此地知道有这么回事情，我到极乐世界再干，我不在此地干。啊，在此地一桩事情，就是求生极乐世界。啊，这非常单纯、真心、切愿、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就行了。念佛之心者，以性之一念，若于此位。这个此位就是正定聚位。啊，而未来呢，必成佛也。你到极乐世界，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啊，极乐世界是一个道场，不是一个普通的世界。确实，它是一个学校，是个广大、没有边际的校园。 这个地方只有两种人，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就这两种人。老师是阿弥陀佛，学生是众菩萨。学生里面也有三个等级，好像我们讲的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凡圣同居图是初级班，方便有余图是中级班，十报庄严图是高级班。它有三个班。三个班里面的菩萨都无量无边的，没有法子计算的，人数之多啊！阿弥陀佛有本事，分身化身这个学校有多少学生，阿弥陀佛就化多少个身，一对一的教学。你不要以为这么多人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一个，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他了？那你全想错了。阿弥陀佛的本事，我们无法想象。他能在每一个人面前化身，一对一的教学。你想学什么，他就教你什么。你想这种学校到哪去找啊？找不到啊，只有极乐世界有啊。不难阿弥陀佛，一对一地下教你，极乐世界，树木花草，保持的水，水流的声音。通通都讲经教学，所以你在那里学习没有中断，从到极乐世界一直到毕业成佛，没有间断。极乐世界人不需要饮食，也不需要睡眠。那个世界没有白天晚上，没有。那个世界也没有什么年月日。这些到那里去，这些概念全都没有了。到极乐世界，天天都是今天，没有说是明天，明天就毕业了。每一天都是今天。活在当下了。经上这句话，到极乐世界你才看到，真的是活在当下，活在今朝啊，没有明天的，没有后天的，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真正不思议的境界。净土论注上，论注是谭鸾法师的，说一心道者，净土叫一心道，为但以信佛因缘，愿生净土，成佛愿力，便得往生彼清净土，佛力住持，即入大乘。镇定之句，这讲得真好我们怎么去？这真是容易，但以信佛。你看，你真信，愿生净土，想去，愿意去，成佛的愿力。你就能够往生。佛力住持， 这佛的是阿弥陀佛。啊，你就入大乘正定觉了，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是有四徒三辈九品，啊，我们往生一定是生凡圣同居土。为什么？我们烦恼没断，我们业障没消，啊，当然是生同居土。啊，同居土里头也有三辈九品，那看我们念佛的功夫。啊，功夫在什么？功夫在一心专念，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功夫。功夫好的，上上品往生；功夫最差的，下下品往生。但是，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啊。下下品往生的，也做阿惟越致菩萨。那换句话说，极乐世界确实是有四徒三辈九品，但是看不出来。你所看到的平等法界，完全相同。这是阿弥陀佛愿力成就的。怎么会有这个愿？因为参观诸佛刹土的众生，啊，形象差别太大，引起烦恼。地位高的人傲慢，地位卑下的人有自卑感，啊，造成这些烦恼。所以他的世界平等，大家相貌完全一样，就没话说了。啊，生活完全也一样，啊，完全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个十大愿望在极乐世界完全落实了。啊，举一个例子，在七宝池中沐浴，啊，洗澡，大家都在这一个池子里头。我想这个池子里温度高一点，它就高。我的感受就高，你想冷一点，你的感受就冷。同在一个池，我感受是暖的，你感受是凉的，不一样。啊，这是你感受啊。啊，我希望水深一点，它水就深；我希望水浅一点，它居然就浅，实在是不可思议。随一切众生的爱好，这叫真平等啊。啊，相貌相同，居住的环境也相同。那我喜欢房子大一点，他喜欢房子小一点。那相同不就起烦恼了吗？都是一样的，有什么好看？哎，阿弥陀佛呢，随你的愿，你要大，哎，房子自然变大了；你想小一点，它自然变小一点；你像宫殿似的，它就变成宫殿似的，随念它在变。啊，我想住一个小茅棚，它就变成小茅棚。 随着你的念头在变呐。这个大乘经佛说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呐，从谁的心想？自己的心想。啊，那么在极乐世界的人得到弥陀威神的加持，智慧神通道理啊，突然提升了，哎，跟佛好像差不多了，因此他立刻就有能力到十方世界应一切有缘众生之感，众生有感，他就有缘，他就能以应身去帮助众生，成就众生，跟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没有两样啊！这是一般世界要修行很长时间才能得到。极乐世界到那里就得到了，这种殊胜利益到哪里去找？所以这个法门虽然易行呢，很难相信呢。你跟阿罗汉辟支佛，你跟这些菩萨们讲，他们摇头没听说过啊，他们不知道啊。啊，那我们晓得，佛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们，都是有缘之人啊。如果这个世界跟净土没有缘，佛不会说这个法门。那说这个法门没用处，没人修啊！啊，这个法门说出来了，肯定这个世界上有有缘的人，而且还很多。为什么佛多次宣讲？这就说明这个世界跟阿弥陀佛有缘的人很多。啊，只是我们接受有早晚不同。有人一听就接受了，啊，像我听到这个法门，经过二三十年才接受，啊，不是听了就接受的，啊，所以我自己常跟大家说，我不是那个什么立根的、上上根人的，一听我听了怀疑呀、啊。不相信啊！啊，念老师苦口婆心地劝导我，我很感恩，我还是不接受。啊，一直到自己啊讲楞严、讲法华。讲华严经，啊，有那么一天心血来潮，突然想到文殊普贤他们修什么法门成就的，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成就的。啊，善财是文殊菩萨入室弟子啊，他所修学的法门一定跟文殊菩萨相同啊，在四十华严第三十九卷发现一大段经文，文殊普贤都是修念佛法门啊， 都是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成就的。啊，我那个时候看到这个文，这汗毛直竖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七尊佛的老师，啊，怎么是修念佛法门？但是经文上明明看到，文殊普贤发愿求生。啊，仔细再看，五十三参。以前虽然讲，但是都没有细看。啊，这次再仔细详细看，原来善财童子是老实念佛，一门深入。啊，那五十三参，五十三参是教化众生的，众生根性不起，所以他法门无量誓愿学，不是为自己，是为应付不同根性的人而学。那自己呢？自己是专念阿弥陀佛。啊，这就完全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这样才相信净土法门。啊，才认真的去学净土的经典。啊，以前对净土轻慢心呐，啊，这样才回头啊。所以，真的是难行之法。我们接着看下面这段文，又弥陀疏钞曰：“信即心净，成为实论云。信者，为实的能，生人要欲。”心净为心，这个意思讲得深了。啊，《成为实论》里面跟我们解释，心有三个对象，第一个是实，真实；第二个是德；第三个是能。这三桩事情，实是自信，我们本经讲的真舍之际，这是实。德是真舍智慧，能是真舍的利益。啊，对实的能，生人要欲，这个人就是承认、肯定，啊，深深的肯定他，对他一点都不怀疑，啊，要是爱好，啊，欲是欲求，啊。实德能是我们自性里头本有的，啊，就是《华严经》上佛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如来是自性，啊，智慧德相，啊，智慧也可以说为实真实。真实智慧，啊，真实的